伤悲，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 在全国多地普降大雪，北京没有雪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别人怎么堆雪人的，有佛系雪人、旅行青蛙，还有 iPhone X 土豪款之类的，还有堆车的，创意十足，脑洞大开，让人忍俊不禁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

最懂的人最暖的伴。 家里面是非常整洁的东西很少的，还是囤了非常多的东西的？近来呢，有个杭州的九零后呢走红了，他靠扔东西成了网红，可以说是断舍离上瘾。两年的时间，他清空了300多件闲置的东西，每天都会有一大波粉丝上闲鱼等着他发布宝贝，低价捡漏的。你喜欢这样简约的生活吗？ 朋友很多，

他们每天呢都会点一碗面，两个人分着吃。爷爷今年已经93岁了，他的老伴儿也已经86岁了，结婚60几年，虽然也吵过架，但是也一直非常恩爱。吃饭的时候呢，大爷还会不停地给老伴儿夹菜，店员还说每次都会给他们多下一点。这样的钻石婚是不是你想要的呢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收获这样的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 哦哦哦 oh my, my, oh my.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，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 上午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乐吧，为工作开个好。